俄罗斯、尼泊尔、印度、委内瑞拉、日本、埃及、法国和英国的报纸、通讯社、广播电台和网络杂志在5月1号到3号期间纷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，表示我国军队和人民的坚定意志，要以强有威力的自卫和遏制力粉碎美国狂妄的核战争挑衅活动，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和平与稳定。